汉书卷37，季布栾布田书传第7。季布楚人也，为任侠有名，项籍使将兵，朔窘汉王。项籍灭，高祖构求布千金，敢有涉逆，罪三族。布逆濮阳周氏，周氏曰：“汉求将军籍，既且至臣家，能听臣，臣敢进计，即否，愿先自警。”不许之，乃昆前部议贺，至广柳车中，并与其家童数十人，知鲁朱家所卖之。朱家心知其计不也，买至田舍，乃至洛阳见汝阴侯腾公，遂曰：“计不何罪？臣各为其主用侄儿，向侍臣岂可尽诸也？今上使得天下，而以私怨求一人，何事不广也？且以季布之贤，汉求之急如此，此布北走胡，南走越耳。夫季壮士以资敌国，此伍子胥所以编荆平之牧也。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？”腾公心知朱家大侠，亦不逆其所，乃许诺。事件果言如朱家之，上乃设布。当世时，诸公皆多布能摧刚为柔，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。布召见，谢拜郎中。孝惠时为中郎将，单于常为书慢吕太后。太后怒，召诸将议之。上将军樊哙曰：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。”诸将皆阿吕太后，以快言为然。不曰：“樊哙可斩也。夫以高帝兵30余万，困于平城，快时亦在其中。今快奈何以10万众横行匈奴中，面慢，且秦以士胡、陈胜等起，今疮痍未抽，快又面愚，欲摇动天下。”是时殿上皆恐，太后罢朝，遂不复一击匈奴事。不为河东守，孝文时人有言其贤，诏欲以为御史大夫。人又言其勇，十久难进，至留底一月，见罢。不进曰：“臣戴罪河东，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。今臣至，无所受事，罢去。此人必有毁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欲召臣，一人毁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识者闻之，有以亏陛下。”上默然，惭曰：“河东无古公郡，故特召君耳。”不知官。便是曹秋生朔昭权故金钱，是贵人赵谭等，与窦长君善。不闻，寄书见长君曰：“吾闻曹秋生非长者，勿与通。 及曹秋生归，欲得书请部。窦长君曰：“季将军不悦足下，足下无往，故请书。”遂行。使人先发书，不果大怒，待曹秋。曹秋至，则依不曰：“楚人谚曰，得黄金百，不如得季布诺。足下何以得此生梁楚之间哉？且仆与足下俱楚人，使仆由扬足下名于天下，故不美乎？何足下惧仆之身也？”不乃大悦，引入留数月为上客，后送之。不明所以译文者，曹秋扬之也。布帝既心气盖关中，遇人恭谨，为任侠方数千里，是争未死，常杀人。王吴从袁思逆，常侍袁思，帝续灌夫吉服之属，常为中司马，中尉至都不敢加。少年多时时切戒其名以行，当世时既心已勇，不以诺闻关中。布母弟丁公为项羽将，主窘高祖彭城西，短兵接汉王吉，故谓丁公曰：“两贤岂相恶哉？”丁公引兵而还。及项王灭，丁公夜见高祖，以丁公训军中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也。”遂斩之曰：“始后为人臣，无效丁公也。”